说实话，这两年瑞麟羊奶粉呢真的是特别火，很多朋友呢都是自己觉得好了才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就像是在北京瑞麟旗舰店里面啊，经常能看到好几位朋友或是一大家子来参加活动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同事同学或是邻居，只要他认识您，他一定会实在的告诉您真实的感受。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加入到瑞麟的大家庭里，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2580元，十盒瑞麟羊奶粉享购年终大促只要690元，划到每一盒才69块钱，这比咱们直供的还要再便宜30块钱。瑞麟羊奶粉推荐至今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4007106108，4007106108。是的，瑞麟十年推荐以来呢，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69块钱喝上半个月的羊奶粉，划到每天才4块多钱，4块多钱买个梦龙就没有了，喝杯酸奶都不够。但今天呢，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可以补充640毫克的钙、6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15微克的硒，还有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每天的花费呢，仅仅只需要4块钱，这样的健康投资值得拥有。 那是肯定的，谁不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就算是退休了也应该是吃得下睡得着走得动，而不是成天躺在家里儿女床前尽孝的场景。所以呢，想要身体好，平时的健康跟养护很重要。羊奶不是保健品，它和我们平时的一日三餐一样，是基本营养的补充。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原价2580元的十盒瑞麟羊奶粉，活动中只要690块钱，比直供价格还要再便宜300块钱哦，划到每盒羊奶粉才69，这在超市和订奶点肯定享受不到，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910的刘阿姨呢，订购了3套；2217的徐女士订购了5套；4359的邱叔叔订购了4套。看来都是老会员朋友了，都知道这一次69块钱的价格呀，是享购开播以来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感谢瑞麟企业可以提供这一次的优惠力度。最后，我们看到一位手机尾号2933的李阿姨是订购了10套，说这个羊奶粉啊，我也喝过不少品牌的，不过还是你们家的比较满意，一天一袋，简单卫生，而且呢，温水一冲就化，方便也省力，最重要的是它真的是有奶皮的。 您放心，瑞麟羊奶粉啊，符合国家食品标准，线下全国有实体门店，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家庭在选择瑞麟羊奶粉。而且瑞麟羊奶粉是由纯羊奶提炼而成，从挤奶杀菌到制成奶粉快速完成，所以生产日期您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瑞麟年终大促最后的30秒钟，打进4007106108，花690元就能订购到原价2580元的十盒羊奶粉，划算到每盒才69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30块钱每盒哦！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这个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大血管的并发症。大血管是指着脑血管，还有冠状动脉，还有就是这个肾动脉，再有就是下肢动脉，最主要的这些器官呢有这个病变。一般的呢都是指着中上等的这个糖尿病以后的糖尿病动脉硬化。这样呢，这个所以这个动脉硬化就成了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一个主要的病理变化。因为这个动脉硬化是大中小血管都是非炎症性的、退行性的、增生性的病变，所以血管壁增厚，然后变硬，失去弹性，空腔呢缩小，管腔内头缩小，凹凸不平。所以这个比如像这个中型的动脉，主动脉啊、冠状动脉啊、脑动脉啊，都会因为这种情况而引起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知道这血脂啊，它就是因为通过了肾到动脉内壁里，再由动脉的外膜淋巴管就排出去了，所以不沉积在这个动脉壁内。但是你有高脂血症的时候呢，这个血脂的调节就发生了障碍，血脂的成分就改变了。不好的这个血脂呢，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极低密度脂蛋白啊，就升高了。然后高密度脂蛋白又下降，这样再加上了你比如有高血压啊、有这个病毒感染啊、过度的吸烟、情绪波动啊和精神紧张啊，都引起我们动脉内膜的病变。这样病变呢，一些不能渗进动脉血管的这个动脉壁的一些血脂就渗透进去了，并且沉积在动脉内膜这个损伤处。所以呢，又由于动脉内膜的损伤跟凝血有关的，比如血小板的聚聚，它在这儿增强，就形成了内膜综成的细胞大量繁殖，不断的吸进去了，不断的渗入这个不好的这个血脂，像胆固醇啊，特别是甘油三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病人血脂高，大部分呢都是甘油三酯高，尤其是在年纪比较大的一些糖尿病病人里。我们知道这个老年人的动脉中央硬化呢，与这个工作紧张度啊、高血压、情绪波动啊、肥胖啊、还有抽烟等等这些关系，这个胆固醇的升高啊是最主要的。另外老人呢，如果要比如你是糖尿病患者，有肾病，再有慢性肝炎，就是还有这一些甲状腺机能这个亢进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就特别容易引起继发性的高脂血症，就容易引起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跟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跟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血管紧张素一，它是由血管内皮局部释放的一种生理活性物质，它具有重要的致动脉硬化作用。就研究就表明了血管紧张素二，它致动脉硬化的作用啊，主要是加剧了自由基对于动脉壁的损伤，还有就是促进血管纤维化，加重了血管壁僵硬的程度和血管的重构，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就像这个血管内膜下迁移，促进炎症的作用，还促进了这个缩血管的作用。血管紧张素二不仅使局部的血流减少，而且可以使血管腔变狭窄，使得血小板在上头积聚，然后形成血栓，促进血栓的形成。像这些呢，他们又反过来又非常不好的，就是刺激我们的血管的内膜。我们知道这个血管内膜，它是由一个连续的单层的内皮细胞以及内皮下的内弹力膜，它是有孔的，不完整的，由这个组成的。内膜呢，不仅是血液和动脉组织间的屏障，而且内皮细胞呢，还可以通过分泌促进及抑制生长的物质而调节血管平滑肌的生长。内皮细胞表面还有许多物质的受体，它可以处理多种血管活性物质，比如这个腺苷呐，还有组织胺呐，还有锌钠素啊、去甲基肾上腺素啊、及五羟色胺等等这些，它都可以这个处理这些血管的活性。 内皮细胞啊还可以合成和分泌血管舒缓的物质前列环素，还有一氧化氮以及收缩物质。如果内皮细胞和血管紧张素二，还有就是内皮素和血管紧张素二，它是调节血管的收缩这样的作用。内皮细胞表面啊还有天然的低密度脂蛋白以及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和乳糜微粒受体。近年来才认识到啊，说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啊既有多种血管活性物质的靶细胞包，同时它又是某些激素啊、血管活性物质啊、止血物质啊以及氧自由基的来源。所以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的障碍在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血管内皮细胞的失调，功能的失调也是动脉硬化发生病变还有发展的一个标志。在那个研究这个学者们啊对于这个高脂就吃了高脂的东西以后高脂肪的饮食以后，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失调这个环节是引起动脉硬化的关键时期。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就表示了什么呢，就是你在餐后富含有甘油三酯的脂蛋白代谢异常是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国外的学者呢就通过了很多的小样的临床的研究证实，胆固醇正常的健康受试者高血脂餐以后血管内皮舒张功能受到了显著的受损，支持高血脂餐以后就致动脉硬化，它是引起动脉硬化的关键时期。咱们国内呢也有人研究了75例血清总胆固醇浓度和血清甘油三酯浓度在正常范围内的受试者，在他们进食了就不让他们吃东西12个小时以后，就接受一个总热量是3347千卡脂肪蛋白糖各供给一定的比例，你比如脂肪占多数啊 56%， 然后这个蛋白占 14%， 碳水化合物呢占 30%， 这样的高脂肪的餐以后就采取了高分辨的一个血管外超声波的检查，在餐后四小时就是咱们胳膊这个动脉主要的动脉叫红动脉，然后就是导介内皮依赖血管收缩功能，结果就显示什么，就吃了这种高脂肪的餐以后，餐后2到7个小时血清中的甘油三酯的浓度显著的升高，餐后血清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就是相关的分析就显示啊，餐后2个小时血清甘油三酯增高的指数与餐后4小时内皮依赖性血管收缩功能下降它是显著的正相关。就是说你吃这个你吃这个高脂肪的餐以后甘油三酯的浓度值和餐后4小时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就发生了收缩功能的紊乱，它是成正比的。吃的高脂肪的越多，它这个血管收缩的功能失调的功能就越明显。所以内皮细胞失调的诱导或者促进动脉硬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动脉硬化作为一种慢性持久进行性发展的疾病，餐后高甘油三酯症对动脉硬化的发生发展整个过程都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对于血清总胆固醇不高但是存在有餐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这个病人来讲，冠状动脉的硬化的程度啊会更厉害，就是说冠心病的发生呢会更厉害一些。所以我们就说呢，在这个你吃了大量的高脂肪就是高热量的东西以后，它会是促进动脉硬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机。所以就跟这个所有的这个有饮食吃这个高脂高能量有这种习惯的朋友呢就应该改掉这个习惯，因为它可以促进你甘油三酯升高而导致成为一个形成动脉硬化的一个非常的关键的时刻。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其实我们的祖先在两三千年前最早的一本书《神农本草经》365种药就把灵芝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用了以后呢，对全身的调理表现出来呢，鹤发童颜呢，表现出来脸色红润呢，睡觉好啊，吃东西好啊，抗寒的能力增强。所以那时候就总结了，说这个灵芝啊，经常用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到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呢，就更详细的阐述了灵芝对我们人体的作用，说它可以补益五脏之虚，比如益肝气明目，安精魂，益心气，可以养神，益脾气补中，增智慧，益肺气通利口鼻，直上逆客转，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坚筋骨，利关节好颜色。你看这心肝脾肺肾啊，各个器官各个的脏器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一种补益啊。而且现代的中医药总结了灵芝的四大功能，说它有清血、退火、消炎、补养，补养是养生的养。那么这四个功效就足以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在两三千年前就那么普遍的用在临床，用在我们国人的这个身体健康上，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当时的认识就跟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灵芝的西药学的研究肯定了它的药理价值是大同小异的。现代利用了化学分析方法和新型的科学仪器测定，就证明了灵芝不管它生成之前的菌丝体，还是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成长了以后的种子孢子，它们的化学成分非常非常复杂，10大类150多种，比如灵芝多糖啊，水溶性的高分子的，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周围细胞的经常战斗在一线的免疫战士啊，吞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等等啊，他们的吞噬指数增加，能力增加，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抵抗来犯之敌。同时还可以呢，通过了灵芝多糖啊、灵芝酸呐、只有3天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还有这个锗元素、锌元素、硒元素啊，这些元素，等等，它们都可以双向调节免疫功能。除了去掉来犯之敌以外，它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内稳定，同时增强我们的免疫监视，防止细胞突变。那这种免疫功能的增强呢，就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呢，主要是这个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以及3天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它们对于糖尿病病人都有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水溶性灵芝多糖，这个生理药理活性作用非常强，除了刚才说的提高免疫功能以外，它还可以促进骨髓生成更多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来改善我们身体的缺氧状况，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耐缺氧的能力。这个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能够促进胰岛的 B 细胞增强自我修复的能力，它损伤以后它主动的去修复它，这样就使它分泌胰岛素的功能能够趋于正常，减轻胰岛素抵抗，预防和减轻并发症的发生。另外灵芝酸 A 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灵芝酸 A 和 B 可以减缓我们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而使血糖下降，而且呢能够促进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也使血糖下降。所以这个用灵芝以后，对于糖尿病病人在稳定血糖、在降脂、在抗动脉硬化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灵芝酸，灵芝酸在人的细胞试验里头证明了它有非常好的抗动脉硬化基因作用，所以在糖尿病病人经常用灵芝，是对我们这个促进我们糖尿病的血糖正常、血脂正常、血压正常、抗动脉硬化非常好的一个生物体。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